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463章，将这个其中的缘由啱啱讲完，入边的诗仙已经将他们读中至吸笔，剩下一张绿毛皮。原先仲谂住，唉，今次俾啲诗仙害到我哋惨，而家就睇喺佢歪打正着帮我哋揾到咗万事通呢个份上，亦都唔再去计较。万事通而家佢个嘴唇已经系完全咁黑咗，喺呢度我哋又冇拔出尸毒嘅条件，而尸毒嘅发作表现都唔一样嘅，有啲就死得好快，有啲就死得好慢，好痛苦。万事通究竟属于边一种我唔清楚，不过睇佢而家个样子好似就唔会撑得几耐。豆腐扶住佢好急咁讲，喂兄弟唔好再讲啲嘢啦，即刻就揸紧时间同阿尊瑞佢汇合，等佢嚟諗諗办法啦。事到如今我哋都唔敢耽误，由于我哋左手就唔系好好，於是就只能够由阿豆腐孭起咗万事通，我就打头阵咁喺前边带路，三个人一条丝就返到水边，跳咗入水，开始就沿住水道就游返转头。入咗水之后冇过两米，水道就转咗个弯，倾斜咁向上，里面嘅空间比较大，睇嚟呢我哋之前就係从呢个弯口度咁滑落嚟嘅。顺住呢个弯口一直向上游，咁两边全部都系天然撕裂晒嘅石壁，亦都睇唔见有啲咩鱼虾一类嘅嘢。大概呢度嘅水嘅太深，就唔多适合啲水生物嘅生存。由于今次就冇丝仙喺度捣乱啦，所以呢上游得嘅比较顺利。我哋游出咗弯道口之后，水流嘅吸力嘅仍然有存在喎。不过而家由于喺个边缘地区，所以嘅吸力就唔系好大。我哋手脚都着地，所以呢就可以咁减少水流嘅冲击力，贴住个地面就向前爬。挨过咗呢一阵咁嘅暖流，就即刻嗱嗱声就向水面上边浮。露出水面之后，我哋三个人都讲唔出一句话，系咁扯住粗气，只系觉得成身就已经冇晒力。但系好在就过咗危险区，亦都算系安全啦。依阵时水面嘅上边黑蒙蒙一片，四底下就只有我哋嘅踩水声。尊瑞佢哋早就唔知去咗边啦。豆腐孭住万事通啊，更加唔容易啦，气咧就喘到不得了。佢又讲：唔得啊，就快散啦！唉，仲系先翻翻去个石梯上边啦，唉，从长计议啊！于是我同阿豆腐相互照应，咁啊游翻转头，顺住水就爬翻上石梯，咁样先算系彻底嘅安全落嚟。一时之间，成身啊瘫软，咁啊瞓咗喺个石阶上边。等我觉得意外嘅系，原先唔识游水嘅诗仙，唔知道系咪头先食咗个补品啊，个脑啊开咗窍咁，依阵时竟然亦都游翻上嚟。只不过呢个游水嘅姿势一啲都唔似人，就系我哋讲嘅狗仔式咁。从我哋所在嘅位置咁睇过去，呢一边就睇见一个脑袋啊浮喺个水面上边，呢、这个头上边啊生住好似神仙咁靓嘅样。不过就游到好似只狗咁，唉，呢啲咁嘅泳技真係等人哋无语。依阵时我头顶嗰个防水灯闪咗一下，进入咗自动节能模式，光线就弱咗一圈。丝仙个头呢即刻就睇唔到，只能够听到佢游水嘅声。而家睇嚟呢个啱啱学识游水嘅嘢，佢就自我感觉良好，所以佢冇打算上岸。喺嗰啲晦涩嘅光线当中，万事通嘅神色就灰白，好似一个临死嘅人咁。我同阿豆腐就冇人开口讲嘢，对住一个随时会失去生命嘅同伴，心里边只系觉得沉甸甸咁难受。豆腐啊，突然间企起身，对住空旷嘅空间就喺度大嗌：， 喂，姓尊啊，老徐，我哋揾到啊，佢仲未死啊！你哋快啲嚟汇合！ 呢一个咁嘅声音，好快就俾呢个辽阔嘅黑色空间吞噬咗。 豆腐就好颓丧咁坐喺个石梯上边，神色啊难过咁望住万事通。万事通就好牵强咁扯起咗嘴角讲：，唉，谂唔到第一次同当家出嚟做嘢，冇咩忙可以帮得上就。豆腐讲：，唉，唔好讲啊，你会冇事噶，肯定有办法。我以前啊好多次都以为自己死啊，但系最后都系活咗落嚟啊。老话咪讲咩绝处逢生啊嘛，唉，会好嘅，相信我咧，一定会好起上嚟嘅。万事通就抹咗抹嘴，最后佢就微微咁岌咗下头，声音就已经接唔上气啦。佢又讲咗句多谢，我揞住块面，几乎真冇办法形容自己嘅心情。有句话讲得好啊，我不杀百人，百人却因我而死。唉，唔理点，万事通呢件事我真係难辞其咎。虽然相处嘅时间唔係好长，呢、这个年轻人呢就比较沉默，亦都唔属于话外表现嗰类，但係至少唔係啲乜嘢深刻手辣嘅人。而家搞到咁嘅田地，我心里面嘅滋味就唔好提啦。我哋一路呢睇到安稳住万事通，豆腐一路好焦急咁讲： 哎，你话尊水佢哋究竟去咗边呢？周围都系水，佢哋可以流到边度去呀？ 我諗咗諗讲：水流一共有两股，一股呢就自东向西流，另外一股就自东向南流。而向南边嘅嗰个可能就系地下瀑布或者系啲漩涡。咁尊水佢哋早就已经知道，所以呢肯定就唔会靠近。唯一可能嘅，佢哋可能就顺住个水向咗西边嘅水道去搵我哋。豆腐讲： 哇，呢个下边啲水域嘅咁辽阔，我嗌咗半日都冇回应，睇个样佢哋肯定係去咗好远㗎噃。 讲完佢睇咗一睇嗰个面带死气嘅万事通，佢就急到就快喊啦。我听见丝仙喺度游水嗰啲哗啦哗啦嘅声，个脑里边突然间就冒出个念头。丝仙对于我哋嘅命令，一时灵一时唔灵。而家佢又啱啱食咗个六毛粽子，意识应该有所增进嘅喎，可能佢可以帮下手啊。我将自己嘅谂法同阿豆腐一讲，豆腐又话： 唉，冇办法，只能够试一试啊。 跟住佢对住水里边嘅丝仙就叫啦： 喂，唔好游啊！唔好游啦，快啲返嚟，我有事俾你做啊。 丝仙啊，歪一歪个头向我哋游过嚟呢，停咗喺呢个石阶嘅旁边。豆腐松咗啖气，拍一拍个丝仙嘅头讲： 啊，听话嘅乖仔啊，有糖食啊，你呢就去帮我哋搵其他人，就係之前同我哋喺埋一齐嗰四个人啊，你知唔知道啊？ 冇几耐，丝仙啊重复咁讲： 搵人。唉，啱啊！ 豆腐啊，想咗一想，然之后就喺个装备包嗰度攞出啲纸笔，上边啊写咗一句话，简单咁就讲咗我哋而家嘅情况，跟住用个袋装起上嚟，就俾咗丝仙。佢又讲： 嗱，搵到人呢，就将呢样嘢交俾佢哋。 嗰样嘢就挂喺丝仙条颈上边，丝仙啊不为所动，亦都唔知道明唔明白啦。豆腐好嬲咁踢鬼佢讲： 喂，仲喺度呆住做乜啊？去搵人啦、啊！ 睇嚟真係可能唔打唔成才啊！丝仙条颈度挂住个袋仔，然之后就真係慢悠悠咁游走咗。睇住嗰个方向，显然係自西向东而去。好啦，呢件事啱啱搞掂，瞓喺石梯上边嘅万事通突然之间啊抽搐起上嚟，吓咗我哋一大跳。跟住万事通就眼睛亦都开始睁大，死死咁盯住我哋。佢个嘴擘下擘下咁，但係一句话都讲唔出，嘴里面就开始呕出啲恶臭嘅黑血。豆腐捉住佢只手，一路呢就嘻嘻嘻人咁讲话唔会有事嘅，一路呢就急到青筋都暴跳。最后冇两分钟，万事通嘅嘴零零星星咁讲出咗几个字，忽然之间身体一直就系咁冇咗声色啦。我成身都发晒软，觉得自己只手有啲震。豆腐就一个啰柚瘫坐咗喺个地上边，面色惨白， 不停咁喘住粗气。成个石梯上边只系得翻我同阿豆腐两个生人，黑暗好似要将人所要吞噬。徐立嘅尸身就喺我哋旁边，尸体嘅余温都仲未消失，一个鲜活嘅生命就系咁喺眼前消逝。喺呢一种咁嘅黑暗死寂当中，过咗好长嘅一段时间，尸先系游翻嚟，佢条颈上边仍然都系挂住豆腐俾佢嘅嗰个袋仔，不过个袋仔好似变得胀咗啲，似乎系增加咗啲咩嘢咁。我强打起精神啊，将个袋解开，发现里面多咗一样嘢，系一个白瓷瓶，瓶口呢就封住立嘅。豆腐打起精神讲：，呢只系咩嚟噶？我拧咗拧头，发现里面呢有一张纸条。我打开上边一睇，系一行黑色好靓嘅钢笔字，写住两粒解尸毒，被困速来汇合。睇呢个字迹系出于专帅嘅手笔嘅，一啲倒斗嘅世家呢，大都会有一啲压箱底嘅宝贝。呢一个瓷瓶仔入边嘅嘢，大概就系攞嚟对付尸毒嘅，只可惜佢就嚟迟咗啦。豆腐啊，深深咁叹咗啖气，讲：，唉，咁而家点办啊？我啊谂咗谂，将嗰个瓷瓶同个纸条啊重新塞翻去。我啊讲，尸体先放喺度咧，我哋去同专帅会合，睇个样佢哋遇到咗麻烦啦。我啊有心将眼屎通火化嘅，但系只可惜新鲜嘅尸体又冇燃料加入去嘅话，系冇办法烧着嘅，所以只能够放弃呢个念头。于是只能够打起精神重新入水。冰冷的地下水等人家精神了很多，豆腐叫阿师先带路，他呢就继续用这些狗仔式向前游。我和阿豆腐为了悭力，一左一右地揽住师先的腰，等他带我们前去。虽然现在姿势难看，但是师先是大力的，完全带得动我们。我心里面想，既然专帅能够将呢个纸条同埋拔书毒嘅药俾阿师仙嘅袋入边，咁按照道理嚟讲咧，同阿师仙就离得好近嘅。究竟喺咩情况底下佢被困住咗咧？点解师仙又可以咁啊畅通无阻？佢哋又冇翻嚟嘅？呢一次我哋啊沿住自东向西嘅水流一路咁向前行。冇费几大嘅力气，亦都冇隔几远，就睇到喺前边极高嘅地方，显然有一团嘅光晕，好似喺黑暗当中高高咁挂喺天空嘅灯笼。我心知道嗰啲应该系专帅佢哋啦。果不出其然，我哋嘅出现，嗰一团嘅光就开始打起信号，叫我哋过去。豆腐好惊讶咁讲：，啊，真系出奇啦！佢哋点解会咁高嘅？我心谂咁大嘅天坑，我哋八成可能真系游到尽头啊！专帅佢哋所在嘅位置，可能就系喺天坑嘅内壁之上。咁前边到底系有啲乜嘢危险呢？